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，首先有我们的救援指挥中心，有我们的信息平台，您可以拨打400-600-9958，谐音就是天灵灵地灵灵救救我吧， 天灵灵地灵灵救救我吧。 这个时候不管您是身处灾区，自然灾害大型灾害的灾区，还是一些需要救助，比如说人口组织，或者说一些在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自己办不了的事儿，就可以向我们救助。再一个，另一个途径呢，是一些比如110指挥中心，119指挥中心这些报警平台转给我们的，还有一些您向派出所求助，派出所然后转给我们的任务。 嗯， 但是这里边我要说明一点啊，如果您的车是没油了，或者说您的汽车没气了，那个时候不要给我们打救助电话，因为大家都理解，不要浪费社会资源，更不要浪费我们这些志愿者的资源。您在您的汽车保险里边有保险公司涵盖免费送油、免费补胎这一项，我们不做商业性救援， 不做商业性救援， 对，我们做的是人道救援、人道救助。 嗯，的确是这样，就是觉得大家在生活中遇到困难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遇到这样的灾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队员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大家及时的联系我们，然后我们进行救助。但是也请大家在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呢，也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联系我们的蓝天救援队，我们这个遇到的这个困难是不是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。我们还是要把这些社会的资源用到该用的地方。那么今天呢，有关于咱们蓝天救援队和蓝天救援队队员的一些故事呢，我们先聊到这儿。如果您对咱们的蓝天救援队和蓝天救援队队员们的故事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，请您继续锁定我们调频 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这里是大兴特别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听众朋友，本期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、记者、播音员，祝您新春大吉，幸福安康。 自救啊，迎新乐，要么乐开怀，大家举起一杯，畅饮欢快，满满的祝福，喜气自来。新年第一天，出门把年拜，每个人脸上心有神采，美酒配佳肴，欢聚一块，让我们共祝福云来，福云来，福气来，愿你福寿常在，家兴人旺光精彩，朋友遍四海，福云来。深深整夜整天外，自救啊，迎新乐，要么乐开怀，大家举起一杯，畅饮欢快，满满的祝福，喜气自来。新年第一天，出门把年拜，每个人脸上高兴又神采，美酒配佳肴，欢聚一块，让我们共祝福云来，福云来，福气来，愿你福寿常在，家兴人旺光精彩。